俺打俺吃肉便不用我的口四样好水灵灵一双新年四小灰小大爱一对一爱好心的喜鹊飞

出来，

是勤职干庄，心情豪爽，聪明伶俐，不论有文章，他轻易不百货低头把路让，说几句俏皮话，三人行。情分义重好模样，表弟辜负了这位女红妆，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愿你们冰皮脸一对鸳鸯。表弟呀、啊、表弟，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就是玉兄我呀。哎呀，失言了，失言了啊！ 清晨起，我的兄弟喜帖到。妻尊亲完婚在今朝，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根苗，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来了， 父听母亲呼唤我，绣房走出里几天，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你不说我也猜着了，是不是为了月娥跟他

是云下照，几道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绣房小红线儿柔，满房是花儿金金做头，五彩的虚荣上面有个底儿烧，个头儿不高不矮，人家不胖又不瘦，模样长得好，面带忠厚，这个身形儿柔，巧手能描，画也画不就，生来的俏，情动风流，情风流，动风流，情动怎么风流？开不透的好姑娘，却只是不休。每天心寒了，比他丑，常见他也爱笑，也爱玩，爱逗。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那个见了他那个闪耀色的点头，世界上这个女子真是漂亮啊！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